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i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at's right, teach yourself English. ButWe will help you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sn't that right, Julia? Correct. 好了，欢迎大家再次走进由 Scott 和我公正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Okay, let's begin. 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在第13单元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单元呢，我们认识了 Carla 和 Kelly， 也掌握了如何描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用语。那么在 Section C 里面呢，我们就要看着图画来试着描述一下他人的生活。首先啊，还是来看看一些有用的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Why? So? Late. Because. Attend. Job. Clerk. Or Clark. Programming. Accounting. Subject. Long. Way. 在我们描述人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要说啊，他是个学生啊，还是啊已经上班了呀，他是去上学呀，还是工作呀。那么说谁谁谁去上学，参加了什么样的学习，要用 attend. 那么啊，工作应该怎么说呢？ job.那么参加工作的，比如说你可能从事了各种各样的工作，那么有可能您是一位会计，我们已经学过了啊，上次学的是叫做，对了，应该是 accountant。那么也许呢，您是一位记者，我们也学过了，应该是 journalist。非常好， journalist。那么在这次的这个第 Section C 里面呀，我们再学习一个新的一个词，叫 clerk, C-L-E-R-K, clerk 是办事员的意思， clerk， 非常好。那么可能作为 clerk 呢啊，您要掌握的东西很多，如果要是觉得自己学习的东西已经不够了，需要再次去充电，需要再学一些新的这个知识或者是技能呢，您可能就要去这个 attend a night school， 比如说去参加一个夜校的学习啊， attend。可能呢在这个夜校里呢，您就要学到一些新的课程，包括什么呢？比如 programming，程序设计 programming programming programming 我们学过这个 program 是 节目的意思，或者是哎一个项目的意思。那么连起来呢，我们后面再加一个 ming， programming 就是程序设计的意思。programming。也许呢，您还要再学一些这个跟会计学有关的知识。那么会计是 accountant， 会计学又要怎么说呢？ accounting， accounting， accounting， accounting， accounting。 看来 programming 和Accounting 都是您要学习的学科，这个学科应该是 subject， S-U-B-J-E-C-T， subject， subject。 啊，看来学习是非常的辛苦啊，要学习不同的学科。那有可能您是这个白天工作晚上学习，那么可能回家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从学校到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那么这个长应该是 long， L-O-N-G， long， long， 非常的长。那么我们说回家的路很长，这个路怎么说呢？路程、路上，我们要用 way， W-A-Y， way， way， 路程、路上的意思。好，那也可能这个我们回家呀，这个先上班，然后呢去夜校，然后再回家啊，可能到了家就非常的晚了，可能父母啊或者是这个朋友啊，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啊，或者是这个 partner 啊，就会问啊，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为什么？这是我们要学的下一个词， why， W-H-Y， why 是为什么的意思， why。好了，那么说为什么这么晚，那么起一个强调作用的这么那么怎么说呢？ So， So， S-O， 非常简单， So， 晚，回家晚了，要说 Late， L-A-T-E， Late， Late， 晚了的意思。那我们要回答前面这个关于 why 的提问，就是说为什么哎你回家这么晚呢？在回答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因为什么什么，那么因为就是 because， B-E-C-A-U-S-E， because， because。 好了，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要谈论图画的时候要用到的一些单词。在具体的谈论图画之前呢，我还是想再指出一些有用的句型，要求大家来掌握。比如问为什么，这是一个新的说法，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比如为什么他到家这么晚呢？我们就要说 Why does he get home so late? Why does he get home so late? 请朋友们注意，哎，我这个问题的疑问词啊，选择的要是 why， 就是这个为什么啊。那后面呢，还是哎把这个助动词提前。Why does he get home so late? 回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 because 后面加一个从句，也就是因为后面加一个从句。比如 because he attends night school after work，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 attend night school， 参加夜校， after work， 在工作之后。好，试着把这两句话再来看一遍。 Why does he get home so late?Because he attends night school after work. 在看图说话中呢，我们还要用到啊这样的句子，说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What is his job? What is his job? 那么同时呢，啊在谈论他的夜校的学习的科目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说到他喜欢什么呀，不喜欢什么呀。那么这个喜欢当然是用 like。He likes computer programming. 他喜欢计算机程序设计。He likes computer programming. 好，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问他是不是住在学校附近呢？ Does he live near his school? Does he live near his school? Near his school， 在学校附近。那么当然了，他肯定是不是在学校附近住，因为他有这个很长的一段路要走。He lives a long way from his school， 请朋友们注意这个表达法 He lives a long way from his school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He lives a long way from his company 他这个离自己上班的公司离得很远 He lives a long way from 后面加另外一个地点那么说哦，那他是不是这个哎乘车回家呢乘车我们已经学过了是 take a bus 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问 Does he take a bus home after school? 在学习完了以后他是不是乘公共汽车回家呢 Does he take a bus home after school? 这个 home 呢在这里还是副词也就是说哎乘车回家的意思那么我们回答的时候呢可以说不不不他是开车回家开车回家要用 He drives home He drives home Drive 开车 Drives home 开车回家同样的 Home 在这里呢用的是一个副词的形式好了那么在后面的考考你里面呢我将给大家提出一些问题由大家看着图画做出回答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先把学过的句型啊在 jazz chant 也就是在我们的说唱里面呢练一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起来 说吧 What's Tom's job? He's a clerk in an office. What does he study at night school? He studies computers and accounting. Does he like both his subjects?Yes, he does. What's Tom's job? He's a clerk in an office. What does he study at night school? He studies computers and accounting. Does he like both his subjects? Yes, he does.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 99.4 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想这个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学过的词类。为什么要掌握词类呢？因为呢，如果大家知道这个一个词啊，它是动词，还是名词，还是形容词等等，当我们知道它的词性的时候，哎，就可以把它放到句子里的正确的位置。就像我前面举的例子那样哈，我们可以说谁谁谁做什么事儿，哎，有主语，后面加动词，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不能把主语后面加形容词那么在这个中文里面我们可以说他忙或者是他很忙那么在英文里呢忙是一个形容词 busy 但是在英语的句法里面我们就不能说 she busy 我们就必须要说 she is busy she 加 is 这个 be 动词加上 busy这个形容词那所以呢从这样看来掌握这个词的词性就非常重要了我要知道这个词它到底是不是形容词它到底是不是动词是不是能用在句子里的这个谓语的这个位置因此呢啊，为了帮助这个朋友们啊了解这个词性我们呢可以看我们课本的第85页啊，那么张道真教授呢给我们总结了一下英语里的词性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名词那么在这里呢有三个例子比如 camera 照相机 dog 狗 house 房子那么名词呢可以做主语也可以做宾语好再来看一下代词 pronouns代词比如说这个那个你我他这些都是代词 this she nothing 第三条形容词 adjectives 形容词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比如说 good small young 很好接下来还有数词比如 20那么在说 20 的时候是奇数词就是一个一个数上去的1 2 3 4 5 6 7 8 9 10那么我们说序数词第一第二第三它 它也归在数词里面，像我们课本上写的 first, twelfth。 第五条，动词。动词是可以用来做谓语的，比如 come, begin, can, can 是情态动词。第六条， adverbs, 副词。副词，什么叫副词呢？比如 well 这个字， W-E-L-L, well。 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 good 是形容词， well 是副词。副词呢可以用来修饰动作，而形容词呢就不能用来修饰动作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个词啊，它到底能不能作为副词使用。比如 well, much, very 这些都是副词。第七条，那么这个跟我们中文里面是有一些差别的，我们没有冠词这类的词。那么在这个英语里呢，它是有冠词的，比如 a 和 an, 一个是不定冠词， the 是定冠词。因为在中文里没有冠词啊，所以这个我们中国的学习者呢就在冠词上犯的错误非常的多，比如过度的使用冠词或者根本就不用冠词，都是两个明显的错误。好，第八条，看一下介词。什么叫介词呢？比如说 in 啊 on 啊，就是在里面在外面，这些是介词。 at, from, for 都是介词。第九个是 conjunctions, 连词，比如 and, or, but, 一共是三个字，哎，大家一定要记住 and, or, but。 最后感叹词，最后是感叹词，比如 hello, hi, oh,这些都是感叹词的使用。我想呢，如果这个一时啊朋友们记不住这些词性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注重的呢是在学习中慢慢慢慢的积累。 Now you have a go. 欢迎进入考考你。在考考你这个环节里面呢我想请朋友们看着我们课本上第84页和第85页的这些图画来回答我的一些问题。准备好了吗？ Number one, what time does Dick get home from work? Number two, what is his job? What does he study at night school? Number three,Does he like both his subjects? Number four, does he live near his school? 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作业。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想请朋友们看84页的四幅图和85页的四幅图，看着这些图画来写出一个小的故事。您可以有自己的发挥，也可以参照这个课本上的一些内容呢，把它串成一个小故事。写好了的故事呢，可以寄给我们，来信可以寄到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邮政编码100022。 Well, listeners, it's the end of another show, butWe'll see you next time. Keep studying hard. It's goodbye from me, and it's goodbye from Julia. 对啊，Scott告诉大家，在这个我们的复习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认真，而且呢，一定要努力的学习。所以呢，我们都加油， 加油。 对，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 再见。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英语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我们和 Cindy 一起又进入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第13课的第三部分 Section C。 我们看看 Cindy 和我们一块儿如何进行我们今天的课文。 Hi Cindy。 Hi Ginger, you ready for Section C? Yes, hope you're ready too. Yep, I'm ready. 好，我们希望大家也都准备好了，我们看一下单词。 New words, new page. 单词里边呢，我们还是12个，因为今天的谈话呢是跟比较相关的。我们很高兴不再比较 Jill 和 Diana 了，我们要比较什么呢？比较两个不同的国家，所以我们看一下跟它相关的一些词。注意到 Notice. Have you noticed, Cindy, that、mm-hmm. we have two lamps on this table? Yes, I did notice that. Yeah, I didn't notice that. 我注意到了，我们桌子上有两个台灯。OK, notice, 注意到，观察到。时髦的。 Fashionably. Fashionably. 时髦的是由一个，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我们把它分开呢，我们先说，我们一般讲时尚、流行，我们用的是 fashion. Right. 就是前面的部分。F-A-S-H-I-O-N、 right. Fashion、 mm-hmm. 如果我们说现在的流行服装是什么呢？ What's the fashion recently? Fashion. Fashion show 时装表演、 mm-hmm. Right. 所以 fashion 呢本身就是一个名词，这个女孩非常时髦。 Very fashionable. She is very fashionable、 These lamps on ourdesk here are very fashionable. Ah, Cindy 觉得我们桌上的两个台灯 they look fashionable, 是两个很时髦的台灯，就是很硬实很入实的台灯。那么加上 IY, 这个时髦的在这里变成什么、变成了副词 fashionably. These lamps fashionably decorate the desk. Very good. Thank you, Cindy. These lamps fashionably decorate the desk. 由于我们有两个非常入时的、式样非常时髦的台灯，所以 Cindy 认为两个台灯把我们的桌子装饰的极其的入时。Two lamps decorate our desk fashionably. Yeah, you can say it that way too. Thank you. Thank you, Cindy.我们再看看我们其实已经注意到而且以前接触到的不同之处。 Difference. 如果说 they are different in many ways, 我们可以用复数吗？可以的。Differences.、 Mm-hmm. Differences. 好，每个人。 Everyone. Everyone, 我想大家可能都能习惯，我们经常 Hi everyone, 用这样的打招呼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节目。有几个。 A few. 对，有几个 ，a few， 衣服统称为什么呢 ？clothing，clothing， 那一件衣服呢 ？a piece of clothing，a piece of clothing。注意到这个 clothing 呢，在这里是不可数的，所以说一件呢就叫 a piece of clothing。我们一般用的 clothes 那个衣服 ，clothes 就是。后面呢我们加 s 可以本身是可数的，而这里呢是总称。穿着打扮 dress 穿着打扮，下面跟着就是交朋友 make friends。 OK, we all dress up to make good friends、 right. 我们都穿戴整齐去交朋友 make friendsCindy, do you happen to know the popular song among、mm-hmm. students? Make new friends but keep the old. One is silver and the other is gold. Oh, no, I don't know that song. Yeah, actually the tone is very, it's from some other melody. Right. And keep new friends but keep Make new friends by keeping the old. One day silver and the others go. Sounds like a children's song. Yeah. And they did it over, but college students like to sing this when they are getting together or just trying to waiting for something. And they sing this. 这里我们讲到 make friends. 刚才我们在歌里唱到 make new friends.、 Mm-hmm. 交朋友交新朋友。Make new friends but keep the old.交新朋友的同时呢，你保持好和旧老朋友的关系，可不是旧朋友，是老朋友的关系。OK， 啊，不同的 ，differently， 我们已经学到了 different。Cindy and I are different， 可是呢，加了 IY differently 这个词呢，和上边的 fashionably 同样属于副词。再看容易的 easily 也是 IY 结尾的。IY 结尾的都应该是副词，请大家记住。He finishes his job easily. 他很容易的就把工作做完了。厚重的 Thick 那么要说厚的粗的浓的 Thick 要说薄的细的 Thin T-H-I-N、 mm-hmm. 是 thick反义词 thin T-H-I-N 好尽管即使 Even if 这是一个连词经常放在一起 Even if I'm not American Even if I'm not American 即使我不是美国人 I still like Western food Oh good I still like Western food 尽管我不是美国人但是我也爱吃西餐 Right, even if I'm not Chinese, I still love Chinese food. 啊哈，辛迪说了，即使他不是中国人，他也非常爱吃中国食品。 Notice, fashionably, difference, everyone, a few, clothing, dress, make friends, differently.Easily, thick, even if. Thank you, Cindy.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I think today's conversation is the right topic for us. Oh, yeah,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differences. Okay, 我们意识到这个谈话题目在那个对话部分呢是我和辛迪比较喜欢的因为这里是讲两个国家之间的不同之处尽管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个国家是哪两个国家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和辛迪在这里用起来呢我们都比较觉得很合适的 OK, let's see what A is saying Have you noticed a lo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your country and ours? Good that Cindy you add S to difference Right, it should be differences Mm-hmm. Okay, 我想这里可能是印刷的疏漏 Have you noticed a lo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your country and ours? 这里呢 a lot of, 许多的我们讲的 difference 是可以数的有时候用单数但这里呢 a lot of, 所以呢 differences, 我们就要用 S differences, 请大家后面加个 S between your country and ours, what does B say? Well,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but I can think of a few. People here dress quite differently because the weather is warmer here. We wear thick clothes half the year, thick trousers and warm sweaters. Here, people dress more fashionably. Everyone looks very well dressed.